也就是要知道自己喜怒哀乐，从而进一步找到发泄情绪的渠道。专家认为，家长常以批评的方式压抑孩子的情绪，认为孩子是在闹，这样是不对的，要给予孩子释放情绪的空间。情绪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情绪，如何管理情绪。另外，家长也不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经常带到家里，因为情绪也会有迁移的，这样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再爱孩子，也要让他从小吃这五种苦。第一，早起的苦。如今天冷了，孩子迟到请假的现象也多了，很多家长心疼孩子，认为迟到是小事儿，便依顺孩子多睡一会儿。殊不知，一天之计在于晨，自律又优秀的孩子早在早起这件小事上与你的孩子拉开了距离。第二，自立的苦。很多父母一看到孩子遇到一点点困难，就立马冲上前帮他解决，看似是爱孩子，实则剥夺了孩子学会自立路上的能力和动力。不自理难自立，你的无微不至恰恰是孩子成长路上最隐秘的伤害。第三，劳动的苦。家长们总是觉得孩子还小，舍不得孩子劳动，却不知从小做家务的孩子不仅自理能力强，学习成绩也更优秀。第四，失败的苦。有评论指出，不但要教孩子如何去赢，更要教会他们如何漂亮的输。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教会孩子正确面对输赢。第五，分离的苦。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对世界的独自探索，父母向后退一步，孩子才能往前迈一步。北京儿艺艺术导读《遇见》系列剧《遇见聂耳》，通过讲述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故事和成长经历，再现聂耳小时候艰难的生活环境和青少年时期艰苦的成才之路，讲清楚一个道理，任何人哪怕是天才的成功都没有轻松容易的，并且每个人必须建立高尚的情操和价值观，比如在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每个人都要视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鲜明特点。遇见系列剧遇见聂耳演出时间是12月27号、28号、29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8元的票价。北京儿艺原创儿童剧北京童谣，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是只考第一名的学霸，一个是除了吃什么都不擅长的学渣，再加上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郑大明、郑大倩兄妹和奶奶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假期。在这个假期里，他们一起在胡同里找到一条不存在的狗，一起看星星、唱童谣，一起回顾奶奶过往的时光，也一起迎来了郑大明的第一次考试失利。不知不觉的，从来都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的郑大明发生了一些让人意料不到的变化。最后，在奶奶的童谣声中，一家人重新走进了彼此，一家人重新走进了彼此，也获得了成长。在奶奶童年的枣树下，他们一同唱起了那首温暖的童谣。儿童剧《北京童谣》演出时间是12月20号和21号，地点在天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我们不生产历史，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铲屎官是一个致力于用漫画和幽默的流行语言继承历史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媒体。漫画中国史系列图书是铲屎官今年推出的新书，一经出版便广获好评。这种漫画科普寓教于乐的形式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今天让我们对话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总策划邓玲玲，一起在欢乐中探索历史的奥秘吧。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的总策划邓玲玲老师。欢迎您，邓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套历史漫画书叫做《漫画中国史》。这个书哈，其实不光是有纸质版的，它也有在公众号上啊，在推送一些文章。其实现在做通俗历史这一类的公众号是越来越多了啊，用幽默的语言来讲述历史故事的书也不少。那您能够聊聊近年来漫画历史书市场的一个现状吗？那现在就您的团队啊，面对的这个竞争压力来讲，是不是增大了哈？您觉得铲屎官这个 IP 它的独家秘籍是什么呢？ 漫画历史图书这个市场，我想大概是从2017年开始起来的吧。那个时候我们和混子约差不多都是首次出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呢，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品牌出来了，比如赛琳三分钟啊，假如历史是一群喵等等，这两年大概是一个高峰吧，每个品牌都出版了大量的图书，销量还挺大，形成了一个漫画历史的独立品类。至于竞争压力是否增大，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吧，但是整个市场的蛋糕在做大的话，对于铲屎官来说也是好事儿。好的内容我觉得永远是稀缺的，有些读者可能一个品类只愿意选择一种，但是有的读者读了这个呢，他也愿意再读读其他的。我觉得只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图书市场还是有很强的长尾效应的。这可能也就也许是你所说的做到长红的独家秘籍吧。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摸索自己的路。 可以说其实团队的用心哈，包括有一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在这个历史书的写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让它能够长红的一个原因哈。那么您的团队觉得这套漫画书对于少年儿童的读者来说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啊？是看里边的趣味性的故事，还是了解它的史实，还是说去掌握这个历史背后它的一些发展的规律啊？您认为什么对于少年儿童读者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呢？ 其实我们希望给少年儿童一个引导，就让他们对历史产生兴趣，热爱传统文化，在了解基本的历史框架后，能够建立一种问题意识，学会思考，寻找答案。漫画呢，其实只是一种敲门砖，只是一种工具，而知识和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 是。那么漫画中国史这个系列啊，那未来有没有考虑有一些其他的创新的形式吗？比如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短剧的形式也比较火啊，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呢？ 其实漫画中国史系列它已经是漫画的形式了，其实以后可以方便的开发成动画，但是这个成本比较高啊，等我们以后有了余力了，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是的。那我们也得知哈，您的团队呢其实是从很好的这个工作单位辞职，然后呢来做铲屎官的这个公众号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了啊。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啊，给了您这样的一份勇气啊，毅然决然的来做这个漫画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份事业呢？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从新浪历史频道集体辞职的，当时在新浪的时候做了一个历史漫画栏目叫《历史大爆炸》，反响很好，但是做原创内容呢不是网站的模式，所以不久以后就面临停更了。当然我们自己又很舍不得，觉得这个栏目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所以而且当时微信公众号也比较火爆嘛，自媒体创业的也是一个高峰，于是我们就下决心自己出来那个单独出来创业了。所以目前为止呢做了5年多，这5年也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皆有吧。我们可能不算特别成功的，只能算是坚持下来比较顽强的。当初我们在新浪旁边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租了几个共享空间的办公位，这几年间看到各种创业公司啊来来往往，一晃我们就成了这里面的老人了。后来疫情来了，共享空间也关了，我们也搬走了，其实真是有一点沧桑的感觉。 这种沧桑感呢，可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而不是勇气。当然，如果让我们回到2016年，我们团队的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会愿意选择这条路的，因为人生一世，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容易，做出有价值的产品能够留存，还是值得的。我们经常在加班熬夜为创意绞尽脑汁痛苦的时候，会去后台看看读者的留言，看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就很感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一点意义，于是又咬咬牙，继续坚持下去。 是啊，创业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坎坷哈，但是读者的这种支持也好，鼓励也好，甚至有的时候是建议或者批评，也会让这个团队啊继续走下去啊。那么其实历史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呀，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认知门槛的。那么您觉得以历史漫画书的形式啊来为孩子科普，有什么好的作用和局限性吗？那么您和团队以后会把这个工作的重心或者漫画历史的这个部分调整到做童书的这个板块上来吗？ 其实历史啊是对人类过往的认知，漫画是一种图像化的表现工具，它降低了历史阅读的门槛，而且漫画二次元萌趣的这种特点，它增加了趣味性，可以说漫画是一种方便的入门工具。但是历史呢是博大精深的，漫画作为图像语言还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表现出来，所以文字还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我们团队花功夫最多的地方是文案而不是漫画。另外呢，市面上的大部分历史漫画只是局限于讲具体的小故事，以趣味为主，比较低幼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想改变这种状况，创作老少皆宜比较有深度人文的内容来弥补这部分缺失。所以我们内容的这种定位呢，注定了传史观不会仅仅是做童书，而是做老少皆宜、家长孩子可以共读的历史漫画，今后还是会坚持这样的路线。 嗯，是的，好的漫画哈，其实是一个全年龄的哈，可以说从1岁到99岁，可能都是会被它的这个内容所吸引的。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啊，您的团队的作品会出现在一些新闻上，还曾经出现在这个考卷上哈。另外呢，就是在国家公祭日的这个主题漫画，大家非常熟悉的跨越时空的这个两个女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手指的。相对哈，其实也是出自您的这个团队，可以说，铲屎官这个团队的作品是幽默和严肃并存的，而且呢，有一定的社会的意义，但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幽默的度嘛？在创作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技巧和方法吗？ 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每年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呢，都会创作一幅海报图。来表达我们的哀思。2017年的时候，海报图突然就在网上火了，到处流传。其实我们画漫画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仅仅是幽默这一个层面的。历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喜怒哀乐皆有。像我们画的岳飞啊、文天祥，读者反馈说看了很想哭，这就不是趣味了。我们创作内容呢，一定会根据真实的原则来传递本来的面目。那现在进入短视频的时代呢，有一种娱乐至死的倾向啊，一切严肃的东西似乎都被解构了，但是价值观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坚持和体现的，可以开玩笑的时候就开，但是必须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呢，是要遵守国家的出版法规；第二呢，就是涉及国家民族啊、英雄人物啊等严肃题材的时候，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不能随意的调侃。那可能我们团体呢都是做了很多年的媒体人出身，这个度平时就是凭经验来把握的，很难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衡量。现在有些历史考题呢从我们漫画里面出，我想可能也是对我们内容严肃度的一种认可吧。 是，其实这种漫画的形式去表现历史啊，它是非常有这种冲击力的。那其实您和团队的成员啊，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啊，但是现在却一起在做历史。那么历史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在吸引着你们呢？你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呢，角色定位是更偏向于历史的科普者，还是漫画内容的创新者呢？ 有一句话说，你能知道多远的过去，就能知道多远的未来。 了解人类的过去，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经验，还凝聚着祖先的智慧。这种魅力令无数人着迷，吸引了很多人全身心投入进去。古代的史官像司马迁啊、司马光、班固等等，那近代也有诸多的那个史学名家。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哈，只是在他们的著作之上呢，写写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我们有一句 logo， 叫“我们不生产史，我们只是史的搬运工”。搬运工也许可以比较准确的概括我们的定位吧。我们在历史知识和观点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是历史的科普者。但是我们希望以漫画这种形式呢，做深度内容的开拓，也算是漫画内容的创新者吧。 是的啊，刚才您的这句话讲的也特别好，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去了解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虽然铲屎官啊这个 IP 啊有很多爆款的作品，但是呢也听说过很多漫画的爱好者并不知道你们其实就是图的这个原作者哈。对此有您作为您是这个 IP 的这个主策划哈，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另外呢，就是很多孩子也喜欢看漫画、画漫画，也想从事跟漫画相关的职业啊，对于这部分孩子的发展，您作为从业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钱钟书有一句名言啊，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所以读者喜欢我们的漫画却不一定要认识原作者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另外呢，这也可能是我们作品的个人风格还不够强烈，没有产生足够的品牌效应，我想我们就顺其自然吧。对于喜欢漫画想从事漫画的孩子，我的建议是在学习漫画技巧的同时呢，多看书多思考，争取将来画出有风格有灵魂的作品。 是，其实更多的是要思考，而不是说这个技法哈。当然技法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它可能是的一种形式的外化的展现，更多的还是说它的一个思想的内涵。那么对于铲屎官这个IP 啊，它接下来的发展，您和团队还有哪些计划呢？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跟好几家出版社签订了图书计划，所以接下来会配合图书来进行创作。通史这个系列做完以后呢，先把一些之前没有做完的系列做完，然后再开发一些新的系列。那将来有余力的话，还会考虑做短视频。 好的。是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想让邓老师从您个人的这个经历和角度去谈一谈哈，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家庭当中啊，让孩子去喜欢上历史，因为历史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年代呀、有些人物啊、有些关系啊错综复杂，可能很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啊，可能会对历史比较远离，有一些抵触。那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对历史产生兴趣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哈、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自己因为也有一个孩子哈，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我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带他一起亲子阅读，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历史嘛，所以就他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会就会开始就是给他买些历史类的普及的书，比如说像《上下五千年》啊，读过一套那个台湾的你一定爱读的中国历史，大概是就一套台湾出的那个普及历史的书。然后读完这以后呢，他基本上他就建立了一个对历史的框架的一个认识。然后接下来呢，他自己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去自己去找阅读我的那个喜欢的书了。我还给他买过好些就是历史漫画书啊，比如说那个漫画二战史哈、慢半小时也给他们读过。然后关键是我们家孩子是我们铲屎官的骨灰级粉丝哈，就是每次在发布之前呢，然后他都要先提前看，而且要给我们挑错，就是他也是就是对历史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而且呢，因为他也小孩子嘛都喜欢漫画，他也要从那个画上面去挑挑错啊，看看这个画对不对，那个画对不对，所以给我们提意见。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阅读嘛哈，是大家都能够想到的一个手段，就爱上历史哈，阅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就是比较喜欢带他出去旅行嘛，尤其是比较有那个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然后就会跟他讲解，啊，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那个就是黄花城水长城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明长城嘛，这个地方就是戚继光在这修的。然后呢，然后我就会给他那个，给他看一下那个戚继光这一期的那个故事，然后就是带他去那个长城那里，然后去看一看。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吧，然后我带他去过兵马俑。然后去看过，然后他自己，然后也去了解了一些秦始皇啊，还有那个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些历史，他自己也很感兴趣。然后带他去过敦煌的话然后他也是也去了解过一些相关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条件的那个家长嘛，可能都会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给孩子那个一起来那个。阅读啊，阅读相关的内容，那个温习相关的历史知识，然后在实际的那个行走中的培养对历史的爱好吧。 是啊，您说的这点特别好，在行进当中去培养自己对历史的爱好。那您带孩子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历史的古迹哈，也阅读一些历史的书籍，您的孩子在比如说在历史成绩这方面是怎么样的？他自己对历史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呢？ 他其实蛮感兴趣，但是成绩的话，哎呀，其实一般般，不算太好。因为我们家的孩子的思维呢，他是比较天马行空的，他不太愿意就是按照教科书的那种特别标准的答案来那个回答问题。所以的话，就是但是他成绩还是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缺乏那个教科书的标准性。那可能有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个性和案例，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可参考性吧。 是，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历史啊，去就像您说的呢，他能知道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爱上历史啊，在历史当中沉淀出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今天非常感谢邓玲玲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邓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